啊，布施的目的何在？度艰难呐！啊，一切众生，这个是最严重的烦恼。众生有欲望，有贪爱，啊，这是轮回的根本。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可以说是众生的欲望、贪嗔痴慢变现出来的，啊，自己有的不肯布施给别人，这叫吝啬，啊，这个是所有一切烦恼的根呢。佛教菩萨把它放在第一条，啊，最普通的。是布施，如何制止？啊，我们看到别人会笑，会打招呼，这都是布施。啊，人生在世间，不能没有过谋生的技能，啊，不必求富贵，富贵是命，命里没有啊，求不到，命里有的，那你躲也躲不了，啊，富贵会追着你，所以用不着求，要求什么呢？要求专。啊，专业啊，干一行，专精一行啊，位移要安，要定，要缓慢，不浮躁，就是。一举一动都要安详，都要镇定，从容不迫，这个唯一好啊！啊，让别人看到欢喜，让别人看到恭敬的，这个人有修养，有德行，有智慧，这是佛弟子。释迦弟子，这是弥陀弟子啊，这个是要在平常真正的用功去培养啊，孔子修的是世间法，不是佛法啊。他老人家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五德：温良恭俭让。那孔子为人温和。换一句话说呢，绝对没有心浮气躁，没有这个表现。啊，他心是清净的，他心是定的，啊，绝对不会发脾气。你做再坏的事情，他看到之后笑眯眯的， 也不会发脾气。啊，佛子儒家事法的善人，如果学佛的人都做不到，你就白学了。啊，学佛的好处，别的好处没有，我们学会了。啊，回报我没有怨恨，好处就这些好处啊，不生气，啊，不放在心上，啊，对回报我的人，我对他还恭敬，啊，尊重他。啊，我还关怀他，我还感恩他，啊，这是学佛的好处啊！啊，情愿吃亏，情愿上当，啊，甘心情愿。为什么？我们真正相信因果，相信大自然的规律，善一定有善报。我一定有我，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世间没有一个人吃亏的，也没有一个人占便宜的，没有，占便宜的要还人家，那吃亏的会得到补偿，没有啊，哪有这种事情啊？啊，完全随顺大自然的规律去做，叫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以真诚心待人久，心难跟理相应的。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心是安的。啊，心安稳。就有快乐，就有喜悦。啊，造作不善，纵然占了便宜，他心不安。啊，他害怕了。啊，怕他的那些不能见人的事情被人知道，害怕。我们不担心啊。人可以骗人，人骗不了良心。人能骗人，骗不了天地鬼神。天地鬼神有，真有。啊，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这是自然法则。啊，如同银之随行。啊，在太阳底下，我们有个影子，影子总是跟着人，不离开的。你们为什么有自然的？啊，祥之隐身，我们在山谷里头。长啸一声就有回音过来。啊，为什么有回音？自然如是。啊，这是自然的法则。啊，自然的规律。啊，人没有方法回避的。没有方法违逆，那人不能不懂因果，不懂因果亏吃大了。那最低限度 要把《太上感应篇》念熟，把里头的意思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起心动念想一想，有没有犯过？啊，如果有犯过时，这个念头不能生，这话不能说，这事不能做。真有报应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世人真苦啊，真可怜啊，可怜他愚痴啊，可怜他不觉悟啊。啊，妄想杂念欲望。啊，欲望里头离不开财色名利，离不开七情五欲。可以说非常严重。啊，造这些业决定这三途。啊，在今天这个无住卧室，住卧到严重的程度，那么造地狱业非常容易，不知不觉就造了，有时候真的不是有意。啊，有人造极重罪业，自己并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从小到大没人教他，他对于是非、邪正、善恶没有标准，不认识，不能辨别，往往把恶当作正，当作善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那么将来堕到三途，后悔莫及，那人就太多太多了。那三途苦报是消罪业，罪业消完了，你才能够离开三恶道。啊，那个时间要论劫算，啊，不是论年月时。啊，过去就错了，现在要回头啊。为什么？恶行所感的是三恶道啊。你要不回头，你要不改过，你的前途是一片黑暗。啊，重大的故事是无间地狱。造无间地狱罪业的因很容易，无逆受。想想我们有没有造？啊，不孝父母有没有造罪？好像自己没有啊，我没有不孝父母啊。你把《弟子规》念一遍，《弟子规》上所说的113桩事情，你做到几桩？然后你才晓得你孝不孝顺父母。啊，不孝父母的罪重了，就是无间地狱罪啊。 现在造无间地狱的人很多，我们看得很清楚啊，很恐怖啊。他自己痴迷太深，他不能救。他造恶，你要是说他，他不但不能接受，还要跟你做冤家，做对头，啊，变成怎么样？作恶不敢劝导，啊，随他去吧。啊，你要不随顺他，他跟你就变成冤亲债主，对何必呢？啊，随他。到什么时候，他受到苦难了，想回头了，再去帮助他。啊，现在人。父母对子女的爱淡薄了，子女对父母体现出来的不孝占大多数啊！啊，你对你父母不照顾，你的儿女看在眼睛里头。将来他长大的时候他不照顾你，那为什么呢？你对你父母不照顾，我对你当然也是，也不需要照顾，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。我们起心动念应当想想将来的果报，我怎么样对人，别人怎么对我，这是自然的法则，自然的规律，谁都逃不过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！啊，最究竟圆满的照顾。是要劝父母学佛，劝父母念佛求往生，啊，这是帮助父母离究竟苦，得究竟乐，圆满的报恩啊。啊，这是大孝啊！父母不信的，你做出来他就相信了。啊，佛劝导我们要培养德本，培养德本最方便的方法，最殊胜的方法，最微妙的方法，就是念这句佛号啊，这句佛号不中断啊，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，搞清楚，搞明白，一点都不怀疑，念这句阿弥陀佛，善根福德因缘同时具足啊，我们怎样修善根，怎样修福德，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，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在里头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，我们遇到了一定要珍惜，要真干啊！念佛这个事情要分秒必争啊！我这一秒钟，一秒钟可以念宣佛号，阿弥陀佛，至少念一声。如果没有念佛号， 我这一秒钟空过了啊，太可惜了。啊，佛号念得越多越好，为什么？把清净心念出来，把平等心念出来，这效果就出现了。啊，为什么？你那个心起心动念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没有念出来的时候，生烦恼不生智慧。啊，真正念出来的时候，生智慧不生烦恼。无比殊胜的。啊，我们必须要知道阿弥陀佛的能量是无法想象的，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无间地狱，无量无边众生，哪一个众生真正具足信愿持名？持名就一向专念，佛完全知道。啊，你只发这个心呢，那边就收到了。阿弥陀佛就收到了。啊，你这一生寿命多长，他晓得。他没有一法不知道啊。我们能骗自己，骗不了佛菩萨。这一点是事实，不可以不知道。啊，所有的欲望都不善。啊，那么度众生呢？成佛道呢？也不善。为什么？只要你心里的有执着，就是障碍。要把心里的这执着放下，分别放下，起心动念放下，这是我们常说变成口头禅了。净土宗第一善是什么？实实在在就是大势至菩萨之念佛法门啊，都是六根精念相继，真的一声佛号六根俱现啊，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口里面只有这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。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常常提醒我们，他老人家说的非常亲切，佛法为上智与下愚不一，不一就是不变的。啊，他叹息自己不是上智啊。那么想学下愚，学了几十年了，学不像啊。这个话对我不只讲一遍。至少啊，我跟他十年当中啊，听他说几十遍， 印象非常深刻。啊，哪些是下愚？我们常常疏忽了，没有重视它。念佛的阿公阿婆，特别是在乡下偏僻贫苦地区啊，这些阿公阿婆念佛，他们真正是佛经上所说的老实念佛。老实两个字学到了啊，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好像他不会说第二句话。那我们跟他谈话，他好像也很注意在听，但是仔细一端详呢，他在念佛，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停止啊，看着我们，对我们笑眯眯的。那我们说完了之后，你听懂了没有的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他没有第二句话回答你，就这一句佛号。这样的念佛人可不能小看他了。那为什么？真正得念佛三昧的就是这个样子，真正得一心不乱也是这个样子，他们将来决定的生净土。那往生净土品位一定不低啊，啊，确确实实做到了一门深入，长时寻求。这是我们念佛人的好样子啊！我们要认真向他学习。啊，无论什么境界，自己懂得最善的处置。啊，善缘顺境好啊。啊，处这种境界没有贪念，没有欲望，我们的道业能保持正常的提升。如果有名利的念头，那你就被境界所转了，被它所转，越转越深，就是愈迷愈深，到最后啊，把佛法丢掉了，那么已然就搞轮回。这是自然现象啊！如果出逆境，出恶运。啊，环境不好，处处是障碍，人缘不好，那都是所谓的冤亲债主，怎么办？啊，这个里头头一个，决定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，啊，不被境界所转。在境界里头没有怨恨啊，回光返照，因为这是最难处的境界。

这是第一善，这是无比的欢欣鼓舞啊！啊，我们心里头有妄念，心里头有妄想，有杂念啊，这是学佛的人对这种事情都忧虑。用什么方法能够让我得清净心？实际上方法你知道，可惜你没有用。方法什么？就是念佛。念佛的时候把一切放下啊，万缘放下，要把欢喜心念出来，要把感恩的心念出来，把真诚心念出来，把清净平等觉念出来，这叫真正会念佛。啊，我们自己修什么？最重要的，忏悔业障。啊，无量劫到今天，我们是迷而不觉啊，哪能不造业呢？啊，造业要忏悔呀、啊，怎么忏悔？认真努力学习佛法就是忏悔。啊，佛法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把宇宙、人生、事实真相统统搞明白。念头完全改变了，以前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现在知道一切万法是自性变现，一切万法就是自性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那么就是本经来讲，忏除业障怎么修？念佛就是忏除业障。真正念佛的人就是生生都在忏悔，生生都消业障。所以佛经上讲，念一生佛号，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，真消业障啊！佛这个话不是比喻，不是妄语，是真实的思想。一句佛号确实有这么大的功德。那我们念佛为什么没有收到效果？我们念佛的心不诚不正。那我们念佛的时间少，妄想杂念的时间多，所以看不出效果。如果你一念一天佛号，24小时，佛号没有中断，你就会知道念佛的效果。啊，你能够体验出来。啊，真有效果。啊，大乘教里头，佛告诉我们，真的不是假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个个都是啊，没有一个是例外呀。你自己一定要晓得，你本来是佛。那现在呢？现在还是佛啊？什么佛呢？糊涂佛啊！虽然糊涂，你真的是佛。诸佛如来他们醒过来了，明白了， 啊，你呢？你在睡觉，迷迷糊糊，没清醒过来，跟清醒过来没有两样啊。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认识了，认识什么？认识所有众生本来是佛。认识了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真的。那这个世界，每个人对待我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，什么样的态度，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事。那障碍我的人，嫉妒我的人，陷害我的人，全是好人。全是好事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对于这些人，你看，我拜佛都供他们长生入位。我没有忘记他们呢，他们对我嫁给我的是恩德。啊，是来考验我，是来成就我，我是这样看法。人一生没有怨恨，多幸福！啊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没有贪欲，没有怨恨。啊，一生能过着清净平等。那后面觉是自然的，学佛没有别的，永远保持清净心，保持平等心，凡夫欲望没有止境，这是烦恼罪恶苦报的根源，我们要把它放弃。啊，人家问我，法师，你还有什么欲望？我没有。你还有什么打算？没有。还有什么想法？没有。我的欲望想法都在这一部经典上，啊，我学佛63年，讲经56年，啊，你看我每天欢欢喜喜，啊，笑眯眯的，法喜充满，这个法喜从哪里来的？从经典教训当中得来的，啊，佛在经中叫我们做的，努力把它做到；叫我们要放下不可以做的，我们就把它放下得干干净净。佛菩萨慈悲，劝导我们，勉励我们，啊，应该其余之物啊，我们一生做人守住这个教诲啊，把欲望放下，欲望不是好东西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生不见道场？我们现在完全明白了啊，起欲就是为这种事情啊，把所有欲望放下了啊。那我们知道欲望、恶业这个东西是我们的障碍，我们一定要把它 舍己。这两样东西放下了，我们自性里面圆满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，本有嘛。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告诉我们，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啊，本来没有的一定能把它断干净，本来有的决定能够再现前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两句话我们要相信的，不能怀疑啊。我们相信自己有跟释迦牟尼佛相同的智慧，相同的德能，相同的相好，一样都不缺啊，只是他的障碍除掉了。十九岁舍弃王位，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，出家修道了啊，过苦行僧的生活啊，我们认为是苦啊，在他呢，他认为是乐。为什么呢？以前那个权势、地位、财富啊，妻子儿女，那都是累赘，现在统统放下了，多自在啊。所以佛出家了是乐行的，不是苦行啊。我们搞颠倒了，我们说在家荣华富贵只是乐行，哎呀，出家的是苦行，实际上恰恰颠倒。啊，佛教是教人离苦得乐。啊，什么是苦？世间苦。啊，为什么苦？你现在觉得很乐，那是满足你的欲望，因为你是乐。啊，不知道欲望是苦啊，欲望将来招来苦果。报应呢？啊，释迦牟尼佛常常劝导人，不要随顺你的欲望。啊，你的欲望是不善的，你的欲望是错误的。啊，且不欲之中，淫欲之徒最深，故戒出家人手中断淫也。啊，不邪淫。这一条要非常慎重。人最容易犯。啊，果报这淫病非常残酷。啊，他败坏社会风气，啊，造成社会动乱，也造成地球的灾难。啊，这一桩事情真的要用真实智慧去观察，慢慢你就理解了，搞清楚搞明白，你就会把它放下了。彻底放下爱好就是欲望，贪求是欲望的扩张，不是好事情这是造罪业。啊，人嘛，六道众生嘛，哪个没有欲望？没有欲望就没有六道了。 欲望要适可为止。啊，所以儒家不讲利欲。啊，儒家对于欲望，欲不可长。啊，不要再膨胀，适可而止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能吃饱，能穿暖，有个小茅棚住得很安适，就应该很满足了。啊，有几亩地可以耕种，生活就不忧愁了。知足常乐。我一生流浪，从来没有给自己想过找个地方啊去养老啊，有个旧的观念，落叶归根啊。我第一次跟赵普老见面，老人就劝我要回国，落叶归根啊。我们在海外流浪这么多年，对于这一句话非常感动啊！啊，回来要有缘分的。我们是种等待缘分，我们不去营造缘分，营造缘分叫攀缘，我们恒顺众生啊。这是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给我，我非常感恩啊。老师举楞严经上的话，将此身心奉尘场，我们把我们自己身体奉献给佛教，一切有佛菩萨所主宰，世尊名为宝峰恩啊，一生一切，我自己深深感触到，都是佛菩萨安排，顺境佛菩萨安排，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，顺境逆境都帮助我提升，顺境没有贪念，逆境没有怨恨啊，所以顺境逆境里头把贪嗔痴慢疑淘汰掉，这个东西不是讲讲就行的，要真干呢，要真经得起磨练呢。啊，没有经过磨练的，那个不是学问，不是真正学问，那是道听途说而已。要经过生活的磨练，工作的磨练，处事待人的磨练啊，磨什么？把烦恼习气给磨平了，没有烦恼习气了啊。中国人讲让啊，从小小孩不懂事，强迫他要让，忍让，叫他学吃亏，不能逞强，对他一生有好处。 啊，长大之后读书明理了，知道什么谦让啊，自己要谦虚，处处要让别人，将来踏进社会去礼让，没有真的真不被人笑话了啊。佛陀教育叫让叫忍，你看忍辱波罗蜜啊，不是持戒，下面叫忍辱啊，忍就是不争啊，真正能做到一生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，多快乐啊！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我感谢老师，每一堂课上课之前向老师问讯，下课的时候也向老师问讯，老师不在了，老师的照片在，为什么感恩呢？如果不是老师教导，我不知道这个世间有这么一门学问，那我这一生苦不堪言呐，能不跟人竞争吗？能不斗争吗？都参加了行那个行列去了，那才叫苦啊！啊，把这个道理搞通、搞明白之后，不争了，不求了。啊，相信什么？相信命运。一生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命里该有的丢都丢不掉，命里没有的求也求不来，何必去求呢？啊，生活当中省吃俭用，随遇而安，就自在啊！啊，事事都要忍呐、啊。样样都要让啊，不给人结怨啊，已经有怨的人化解啊，他对我有怨恨，他不了解我，他对我有很多误会才会产生啊，不用我放在心上啊，对人常存感恩的心，好啊！顺境善缘，不生贪念逆境恶缘，不生